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不同吧。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五一出行信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根据交管部门五一期间对天安门地区的交通管制措施，明天零点到5月1号24点，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大会堂南侧路机动车禁止通行，途经这一路段的5路、82路和120路等8条公交线路将在管制时段内采取绕行措施。公交集团特别提示广大乘客，五一假期去往天安门游览的乘客可以选择就近的公交站下车，线路详情可以通过北京公交集团新浪官方微博查询。北京市交通委发布消息，五一期间本市高速公路日交通流量有望达到265万，高峰日交通流量有望达到270万。五一假期交通主要以短途出游为主，热门景点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同时京开高速、京藏高速、京港澳高速、京城高速、机场高速等高速交通压力将较大。五一小长假期间，首都机场预计保障进出港旅客 80.5 万人次，今天迎来节前的客流高峰，进出港旅客接近30万人次，起降航班1600多架次。首都机场提示旅客尽早抵达机场，尤其在早高峰时段减少随身携带的行李。明天起，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将推出畅游河北遵化市清东陵景区一日游线路。这条线路每天上午8点在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前门发车，到四会站换乘旅游大巴前往清东陵景区。游玩结束之后，车辆将停在四会站终点站，前门至清东陵全程大约3小时，在清东陵停留4小时。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新闻。昨晚大型踢踏舞《王者之舞》在北展剧场和观众见面，这是著名爱尔兰踢踏舞王麦克弗莱利的经典之作。在舞王的率领下，舞者用剧中标志性的舞蹈动作和整齐的队形震撼出场，打造出极具享受的舞台效果。据了解，爱尔兰踢踏舞作品《王者之舞》演出将持续到5月1号。北京演艺集团集结旗下9大院团推出的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昨天启动，一直持续到6月6号，9部原创剧目将陆续在民族宫大剧院上演。本届演出季以匠心为主题，展现经演各院团近年来的艺术生产成果，其中包括杂技实验剧《奇遇之旅》、儿童剧《北京童谣》、木偶剧《小铃铛与匹诺曹》等等。北京曲剧《花落花又开》昨晚在中国评剧院首演，这部剧由国家一级演员导演张绍荣执导，以当代社会为背景，讲述了当代京郊一座村庄两家农户三代人由于外在身份转变而引发的内心动荡和生活变化的故事。通过展现普通百姓的生活，艺术化地折射了当代中国正全面展开的城市化进程。北京儿艺原创现实主义儿童剧《北京童谣》将于6月1号到3号在民族宫大剧院上演，这是一部反映当下孩子的心理状态、探讨家长和孩子关系的作品。2018年乐谷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明天将在乐谷草地音乐公园拉开帷幕。草莓音乐节自2014年举办之后就离开了北京，4年之后草莓音乐节终于回来了，朴树、痛仰、李志等人都将现身音乐节。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金卫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平房桥到环铁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南段方庄桥到农展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在浩瀚的中华国宝当中啊，有一件能让我们经常近距离观赏的文物，它就是独山大玉海。这座安放在北京北海公园当中的巨型玉器啊，既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玉制酒器，也是元朝时期流传后世唯一一件大型玉雕作品。那您知道这作品它长什么样吗？为什么当年姜昆的相声《北海游》里边说道士曾经拿它呀当了腌咸菜缸了呢？这件玉器为什么说价值四座城池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段珍宝传奇，说一说这件独山大玉海的传奇。独山大玉海啊，为传世珍宝，就称叫玉瓮，是北京北海公园团城收藏的一件元代传世的巨型酒器，是用一整块黑质白章的大玉石精雕细琢而成，口长182厘米，宽135厘米，腹深55厘米，重 6.5 吨，口呈椭圆形，周身雕刻波涛汹涌的大海，浪涛翻滚，漩涡激流，气势磅礴。在海涛当中啊，又有龙、猪、马、鹿、犀、骡等神异化动物游戏其间。海龙下身隐于水中，上身啊探出水面，张牙舞爪，戏弄面前瑞云托成的宝珠。这猪、马、犀、鹿等动物呢，遍体生鳞，使人联想到啊神话里龙宫当中的兽形神怪和虾兵蟹将。可以说呀，这是一幅活生生的龙宫世界的景象，神秘莫测。更难能可贵的呀，就是这件玉器不仅形体巨大，气度不凡，而且雕工极精，利用玉色的黑白变化来勾勒波浪的起伏，表现动物的眉目花斑，可谓匠心独运，技艺高超。更可贵呢，就是大玉海的腹内刻有清代乾隆皇帝御诗三首以及序文，概括了这件巨型酒器的形状、花纹和来历。序文说呀，说玉有白章，随其形刻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大可铸酒30余担，盖金元旧物也。曾至万岁山广寒殿内，后在西华门外真武庙中道人做菜瓮，命以千金一只仍至承光殿中。那么这段序文呢，就讲述了这件玉器从制作到失而复得的来龙去脉。那这段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传奇呢？让我们根据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的文字给您慢慢的道来。这是一尊盛酒的器皿，体积硕大无比，没人能搬动。自从它雕刻出来之后啊，就一直安放在琼华岛广寒殿当中。 可是万历七年那一场无名之火焚毁了广寒殿，让这大鱼瓮啊从此被弃置荒野，沦为了一块被烧得焦黑的顽石，销声匿迹，无人问津。乾隆年间，皇帝在真武庙里发现了它，原本神采奕奕，体现着蒙古原民族豪放情怀的大玉海，如今让道士当了咸菜缸使唤，相当于把天蓬元帅一脚从云台上给踹沟里去了，而且还错误的偷生成为了二师兄。哎，侮辱啊！乾隆爷爱玉如命，以千金购得此瓮，还他以往昔的尊严，好让这独山大玉海是再放光辉。元世祖忽必烈年间呀，因为玉玺的遗失，忽必烈企图自己重新创造一块玉，一定要超过世人对玉的一切想象，故而出现了敕令建造的独山大玉海。结果忽必烈死后啊，传国玉玺自己又蹦出来了，不知道这九泉之下的这忽必烈到底心里怎么想的，老子白费那么大劲儿，早知道耐心等几年了。后来证明蹦出来的那块玉玺不真，估计忽必烈心里头啊也能平衡了。至元二年1265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制作玉海，目的是反映元代国力的强盛。其实那时候啊，元朝还没有正式建立起来，按照传统历史学的说法，元朝的时间有两个算法，一个是从成吉思汗即位开始算，一个是从忽必烈正式定国号为元开始，截止时间都是到1368年洪武政权确立。如果按照忽必烈建元的时间计算，那么独山大玉海确实是在元朝开始之前就已经投入制作了。独山大玉海是一个酒瓮，元朝人爱喝酒，蒙古族的人都是这样，出征之前喝一碗酒，然后上马打仗。我们看后来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抗击英法联军之前，也保留了蒙古族这一传统，临行之前一碗酒喝完了，把酒杯往地下这么一踩，壮怀激烈。忽必烈制作如此巨大的一个酒瓮的用意，便在于体现豪放的优势。没文化怎么样？没文化的元朝把你们这有文化的宋朝灭了吧。喝酒有喝酒的气魄，汉人呢太小气，喝酒不说喝酒，说饮酒，饮酒作乐，文人酸腐抠抠缩缩的，您再瞧我们喝酒用一大缸，这多痛快呀。能用这么大一酒缸喝酒的人，力量是足以征服大半个天下的。因为在忽必烈之前，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的统治时期，蒙古铁蹄啊已经征讨到了西欧的领土，后来因为蒙古的分裂扩张被迫停止，忽必烈在最东方，他所管辖的领地就是元朝，西边呢还有钦察汗国、伊尔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合称元朝与四大汗国。他们的总领土面积加起来，东到大海，西达地中海，小亚细亚以东的地域全都在蒙古的控制范围之中，故说他们可以征服大半个天下。至元四年1267年，北京元大都开始动工，逐渐的完成了对皇城等建筑的建设，并且开始慢慢的迁入了居民。刚开始往元大都迁移的都是一些身份比较高的人，或者是比较富有的人，蒙古贵族优先。当时的人啊，以能够率先入住大都为荣，说明身份和财富到那份儿了，要不啊也没资格。大玉海也不是一年两年就雕成的，先得加工处理玉料，再加上繁琐的雕刻，至少啊也得三年时间。等玉海雕刻完成，大都的皇宫部分基本也就同步完成了，正好可以运往大都。忽必烈把大玉海安置在太液池琼华岛，也就是现在北海那地方，有个广寒殿。 当时广寒殿基本上成为了忽必烈大宴群臣或者犒赏将士的地方，凡是大型的 party 全都在那儿举办，相当于大礼堂。独山大玉海作为盛酒的器皿啊，放在那儿正好在蒙古族的聚会当中扮演最为重要的角色。无酒不成宴席，酒瓮的地位是可想而知啊。后来元朝的几个皇帝都没有改动过忽必烈最初的这种布置，于是独山大玉海就一直在琼岛广寒殿里边搁着了。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关于再现昔日独山大玉海的风采，我这儿啊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材料，是来自罗马天主教会的一名修士叫厄多利克，根据他的中国之行写成的《东游录》，关于独山大玉海的一段描述。这厄多利克呀，这哥们儿是继马可波罗之后又一个来中国旅行的欧洲人，他跟马可波罗一样，回去之后啊跟他们国家的人是一通的胡喷，说中国怎么怎么神奇，怎么怎么富庶，把咱们这说的跟极乐世界一样，严重的夸大其词，所以呢把欧洲贵族那帮人的强烈好奇心给勾起来了。他们一听中国那么牛，珍宝满街，黄金遍地，欧洲人向来热爱探险，热爱财富啊，也正赶上他们刚刚兴起资本主义萌芽，正缺钱呢。这马可波罗跟我们这位厄多利克一煽火，眼热的可就坐不住了，通往东方的道路已经被奥斯曼土耳其给堵死了，于是逼着他们就算开辟新航路也要到东方，干嘛呀？找到金子。而我们就是东方人，我们看他们的记载，有时候你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正好引用他这段记载给大伙儿看一看，这位仁兄他是怎么喷的。他先说，宫中央有一大瓮，两步多高，纯用一种称作密尔达哈的宝石制成，而且是那样精美，以至于我听说它的价值超过四座大城。他们的判断高度跟咱们不一样，两步多高，这是一种比较奇特的计量方式。接着他说，这是一种被称为密尔达哈的宝石，听着挺玄乎。其实他们说这宝石啊，就是玉。我们一听宝石这词儿，我天哪，太神奇了！哈利波特、魔法石，只是他们跟咱们呀这叫法不一样。我还特意查了查，密尔达哈是一种玉料。昆仑山脉当中有密尔代山，是和田山料玉的重要产地。他说这块大玉海的价值超过四座大城，也不知道是怎么估计的。我们一般说价值连城就完了，他这还挺精确，四座大城，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算的。往后看还继续写了，瓮的四周吸绕金，眉角有一龙，做凶猛搏击状。此瓮上有上垂的以大珠缀成的网锤，而这锤宽为一拃，瓮里的酒是从宫廷用管子输送进去的，瓮旁边有很多的金酒杯随意饮用。他对玉瓮的外貌描写还算比较客观，但是说他四周绕金，这个咱持保留意见。现在独山大玉海身上没金了，也可能刚做来的时候有，后来呢这金掉了，倒酒的时候呢他看着像用管子输送的，他这种描述方式啊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这人什么都没见过，倒个酒形容干嘛这么专业呀，就好比说他要是看咱们给鱼缸换水是不是也得这么形容呢，用一种胶质的管道通过气压技术将方形透明容器当中的液体输送出去。没准啊这也是人家西方人的表达方式，跟咱不同咱也甭纠结。后面的描述有水分了， 他说我们喝酒用的都是金酒杯，我怀疑他看的是金还是铜。这一点上他跟马可波罗犯一个毛病，把我们中国什么都说成金子，中国哪那么趁黄金呢？下边这技术啊更邪乎了，魔术师把盛满美酒金杯飞过空中送到愿喝者的嘴上。这些事儿和许多别的事儿是在君王面前做的，该君王之威风以及他宫中发生之事，说起来必定使那些没有亲眼看见的人难以相信。别说没亲眼看见的不相信，亲眼看见的也不信，心说你小子完全这不扯吗？魔术师把盛满美酒的金杯飞过空中送到愿喝者的嘴上，您说那是一千零一夜阿拉伯宫殿里面那灯神干的事儿。尽管他的种种记载有许多不实之处，但是毕竟他对于中国当时恢弘气派有所渲染，就算夸张也好，毕竟是夸大了我们的优点，咱们听着心里舒服，至少给人感觉咱们中国的繁荣富强是令人羡慕的。而这种繁荣不单单是物质带来的，更重要的是文化带来的。那么元朝这种文明繁荣延续了多久呢？可惜很短，一个世纪就结束了，在历史长河当中昙花一现。果然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元顺帝统治时期天下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皇上为了怕老百姓造反，管大臣征求意见，宰相脱脱出了一损招，他说皇帝可以广御天下，恩开武举，各路武林高手啊纷纷进京夺取状元印，到时候咱们布下重重机关，等那帮人汇聚一堂，咱们来十条绝活计，让他们自相残杀，最后是一网打尽，待天下练武之人都进了贡院，到时候大门反锁，皇上您摁动机关，整个五科场下边埋的这炸弹一爆炸，把这些人全炸死，陛下您的心腹大患就算解除了。元顺帝一脱脱之计而行，于是便引出了众豪杰，大闹五科场，抢夺状元印。常遇春大闹五科场，其中那位大英雄常遇春，他后来跟随朱元璋打下明朝江山。就在1368年，常遇春跟朱元璋手下另一名大将徐达攻占元大都，元顺帝逃回漠北，元朝败退啊，大都犹在，包括大玉海在内的诸多珍宝悉数为明朝所收藏，大玉海依然被放在琼岛广寒殿。明朝万历七年1579年着了一场大火，这广寒殿呢就倒塌呢，殿宇倒塌，朝廷也没有重新修建，只是吩咐清理火灾现场，把被烧毁的残砖瓦砾全都给清理出去了。当负责清理现场的工人们看见被焚烧后的独山大玉海的时候，没以为这是什么珍贵东西，全当是一块被烧得焦黑的石头，一起啊就被清理掉了。其实那是一块上等玉料，只是被火给熏黑了，并没有完全被破坏。万历皇帝也不管那广寒殿里有什么贵重物品，只知道大火过后的废墟是要全部清理干净的，就没特别吩咐什么，也没人报告说独山大玉海在那儿。当时万历皇帝还小啊，他是一个做事不管不顾的人，考虑不了那么多，所以玉海便被弃之于荒野，此后无人再提及有关玉海之事。人们就算把他彻底忘却了，就算有人知道曾经有一个叫做独山大玉海的东西曾经置放于太液池广寒殿，问今朝玉海何在，没人知道，也没人去找。这中间又过了一个世纪，乾隆皇帝亲政，他居然找到了那个早就下落不明的独山大玉海。咱们可以相信啊，乾隆作为一个收藏家来说，没有比他再厉害的了。您甭管什么稀罕宝贝，哪怕藏在阴山背后犄角旮旯，嘿，只要乾隆皇帝知道他在地球上存在着，就一定得弄到紫禁城里。在独山大玉海回归紫禁城的过程当中，西华门外真武庙的道士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纵雨下车闲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沙眼，小子手摸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要说的这个珍宝传奇出自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说的是北海团城里边那件独山大玉海的传奇故事。那是康熙50年的事儿了，也就是1711年，真武庙的道士们偶然间在荒郊野外发现了这块焦黑的玉海。它应该啊是在万历年间随着清理广寒殿废墟的其他垃圾一起运到这儿啊给扔掉的。只是随着日久年深，风吹雨打，那些零零散散的废弃物，该被风化的被风化，该被风吹走的被风吹走，只有这块大玉石很难被风化，风也吹不走啊，坚定的往这儿这么一戳，雷打不动，只要没人搬它，它就得在这儿啊待一辈子。道士们看这东西形状比较奇特，觉得不是一般的石头，具体干什么用的还真不知道，把它先搬回庙里再说吧。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办法，愣是把这好几吨重的玩意儿给抬回去了。估计是老道会掐诀念咒，用移山大法将其搬动给运回去了。甭管是用什么办法呀，抬回去之后有个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到底有什么用呢？摆着没听说过，看形状像是大缸，当水缸，可我们这儿已经有水缸了。算了，几个道士先来给他洗澡吧，把布弄湿了使劲擦，上面有很多结的，这嘎子也抠不下去，这硬毛刷子刷下去一点还是留着一点，已经不明显了，表面上有很多黑色斑驳，估计是被火灼烧之后留下的，这东西是擦不下去了。道士们各种清洁办法都用了，就差拿八四炮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这东西啊给弄干净了。再一看，老道看出来了，是一个瓮，确实是一个器皿，而且上面有雕琢的工艺啊，应该不是一般的大缸。老道琢磨，这东西留在咱们这儿有什么用呢？小道童就说了，师傅，咱庙里还缺一个腌咸菜的大缸，这不胡说八道吗？你看那东西多漂亮，拿它腌咸菜，亏你想得出来。那拿它干什么呀？就腌咸菜吧。 好嘛，到了还是腌咸菜，感情道长也是没主意，就先用他腌咸菜吧，以后万一要是想到有别的用处再换也不迟啊。这一日圣上敕令重修真武庙，康熙皇帝亲临庙中啊，发现这口大缸疑惑不解，就问这什么东西啊。老道说这腌咸菜的，康熙皇帝不是不识货，他知道这是一块上好的玉料，心说你们整天拿它腌咸菜，这叫暴殄天物啊，这东西要是在宫里保护还来不及呢，你们整天腌咸菜这水还泡它，赶紧下令把这东西移至大室向前，并且注水堆石以示南海普陀。而且康熙还让真武庙因此大鱼瓮更名为叫玉伯庵，告诉那些道士，以前拿着腌咸菜的东西是个宝贝，你们这个地方如今啊要以它命名了，对美玉得尊敬。腌咸菜哪行啊，玉伯庵这三个字非常有道理。第一，道士所居叫庙不合适，庙一般是和尚待的地方。第二啊，玉瓮改成了玉伯，瓮乃是祝酒器皿，出家人不应该喝酒啊，叫伯比较贴切。康熙只是纠正出了这两点不太合适的地方，那酒瓮还在那儿放着，没有被搬动。而乾隆就不一样了，他酷爱玉器，登基之后一直啊致力于搜集天下奇石美玉，于是靠着他的执着，靠着自己拥有天下的权力，他发现了这块玉海。曾经有人跟他讲，启禀我主万岁，臣闻听西华门外玉伯庵当中存有一个大玉瓮，圣祖爷在位时曾经亲临观赏，赞誉有加，并将该庵以此瓮名之，陛下可派人前去查看呢。乾隆一听还有这好东西，这才派人啊到玉伯庵当中寻访玉海。乾隆皇帝不知道这什么玩意儿啊，只知道是件好东西，先是一阵喜欢，然后就想收入皇宫，白拿人家不合适啊，给人点钱吧，算是朕供养你们道士的了，玉料不错，再加上这么多年来你们道士保管很好，朕出1000两黄金。道士们心中暗喜，幸亏当年康熙爷告诉我们这东西不能腌咸菜，这才给供起来，现在皇上表扬我们对此物保护得当，赏千金。试想要是现在皇上一看我们拿它腌咸菜呢，那非得把我们塞进去当咸菜腌不可呀。乾隆皇帝以千金一只嘿收藏了玉海，移至团城承光殿内，次年修玉瓮亭专事保护，并题写玉瓮歌三首于内壁，命40名大学士每人写一首诗刻在亭柱之上。乾隆还特意为大玉海配了基座，原来大玉海有座，但是几次搬运这么沉的东西，可能呢这人也懒得搬了，索性就撂那儿了。乾隆皇帝让人做了一个石钵，放在玉伯庵原先放置大玉海的基座上，因为玉海搬走了，原来的底座上面不能空着，得放点什么，因为是玉伯庵的缘故啊，也还得放个钵，要不然别人问你们这玉伯庵的钵哪儿去了呢，跟人也没法说呀。后来这个底座跟石钵随着玉伯庵的破败被移到了法源寺，那一年啊已经是1979年之后的事儿了。毕竟玉海经过了百年的风化和火烧，原来的那些雕刻不能再精细和清晰了，乾隆出于美观的考虑，令内务府造办处分4次派人重新修复这尊大玉海，通过重新雕琢，一定要尽可能多的还原它最初的样子。所以啊，经过4度雕刻的玉海的体积，应该比最早忽必烈时期刚刚完成的时候的大玉海小一圈。后来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啊，他们也没注意到独山大玉海，所以事后唯独玉海安然无恙。这可能跟外国人对于中国玉石的敏感程度低有关系。当年马格尔尼访华，乾隆给他一柄玉如意，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觉得这东西不值钱，反而觉得咱中国皇帝抠，哪知他自己不识货， 八国联军对于中国宫廷器物态度就两种，要不就带走，要不就毁坏。东西太大带不走的时候，索性就毁了，能过河就过河，过不了就拆桥，谁也别过。不过咱今天看来，这块大玉海没有被带走，也没有被毁坏，说明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几场浩劫当中全都幸免于难了。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据史料考证啊，独山大玉海的制作材料是南阳的独山玉。这独山玉啊，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独山玉因产自河南省南阳市北郊的独山而得名，又称独玉、南阳玉，是中国独有玉种。独玉质地坚韧致密，细腻润柔，色彩斑驳陆离，常常啊是由两种以上的颜色组成的多彩玉，颜色绿、白、红、黄、紫、蓝，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能分成九大类100多种。它的多彩性啊是其他玉种所无法比拟的。独玉啊不是翡翠，但高档独玉啊接近透明，翠绿色的硬度可以和翡翠媲美。独玉也不是羊脂白玉，但玉质凝腻柔嫩，丰腴可人，颇具白玉品质。也正因为如此啊，国人将独山玉和新疆的和田玉、辽宁的岫玉、湖北的绿松石一起称为中国四大名玉。独山玉在历代的古书当中都曾经有记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啊，南阳有玉山，山山出碧玉。南朝的陶弘景说呀，好玉出蓝田及南阳。从收藏实惠角度讲，独山玉就比这翠玉等其他的玉种啊潜力大，因为市面上的翠玉或者其他玉种啊，大多数啊是一种雕件，有很多种，比如一只猪年的挂件都一个样，这一批货呢可能上百件都一样的，而上万元及上百万元的翠玉精品，普通人他消费不起呀，而且风险较大。独山玉则不同，就算是同样的雕件，因为独玉的玉质颜色不同而不同，找得好的话呀，每一件都可以说啊，这世上仅有这么一件，这对于收藏来说是很有收藏价值和升值潜力的。随着近年掀起的和田玉翡翠收藏热，独山玉的价格也有很大的提升，但是与和田玉和翡翠相比，还没有经过爆炒，还存在着明显的价格洼地，因而独山玉的升值指日可待。话题有点扯远了，那么这件独山大玉海到底怎么就被鉴定为独山玉的呢？2004年5月23日北京北海公园团城元代独山大玉海前，亚洲珠宝联合会组织北京大学崔文元教授、杨福旭教授、中国地质大学严卫轩教授等20多位国家级专家集集一堂，组成了一个鉴定委员会，要解开一个长达700多年的谜团，揭开独山大玉海玉质的面纱。独山大玉海诞生700多年以来啊，到底是由什么玉石雕琢而成，一直是争论不休。独山大玉海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制作这件玉器的玉料来自何处，却缺少了古籍记载，而且独山大玉海的身世也一直啊为人所困惑，很多人都认为他的故乡应该是新疆。为了破解这个谜团，经过20多位玉器考古收藏方面的专家鉴定，独山大玉海终于被验明正身，大家一致认定这件玉器的玉料为南阳独山玉。